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剑闭上了眼睛，皱了皱眉，再睁开眼底一派坦然。 我怕他差点崩溃。 没有人能体会他在过去的那几十个小时里是怎么过的，他甚至都描述不出来。傅志被他的一句话说得愣在那里，过了很长的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虽然新建的这种态度并不在他的意料之外，但是这个理由绝对不在他的预料之中。 在我怕得要死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之前咱们俩讨论的那些都是废话，什么意义都没有。既然都到了这个份上，根本什么都无所谓了。 抓着傅志的手用了用力， 我什么都不去想了。 合不合适，男人还是女人，过去还是以后，这些东西在真正到了他自心底涌出恐惧的时候一点都想不起来。人有余力去思考一些狗屁倒灶的东西，只是因为得到的太多，面子、原则、立场，那些固有的坚持和本来看起来重于生命的东西，真的面对生死就根本屁都不是。 傅志，我当时抓着你的手就只会叫你的名字而已。所以我觉得其他什么呀都是扯淡。 新建说完笑了笑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傅志觉得自己几乎不认识眼前这个人，这绝对不是新建会说出来的话。他几乎是带着审视的看着新建，把所有的话开诚布公的摊了出来。 你改变主意是因为我为了你受伤？ 对。 内疚？ 新建的回答直接让傅志眉头都皱不起来了，他一时找不到什么话去接，只能看着新建，觉得眼前的局面有点失去了控制，最后好不容易憋出来一句话： 被感动了。 对于这个问题，新建的回答是站起来凑到傅志眼前，吻住了他，很轻柔的吻，拉开了两个人的距离，他才笑笑。 准确的说，是被吓住了。被吓到之后，我开始很仔细的思考，我以后还能不能再遇到一个让我怕到这个地步，又同时愿意为了我去害怕的人。 新建觉得，人活着起码不能自欺欺人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，本来就难分真假，如果连自身的感觉都不去重视，那活着就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所以男人也好，女人也好，最终追求的不过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。 思考到最后呢，我的结论就是抓紧眼前的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攥住了傅志的手。 其实，或许早就放不开了。 只是一切都发生的不知不觉，因为在一起的太过理所当然，很多东西都被习惯盖过了。对彼此的执着是习惯，对彼此的关心也是习惯，占有欲是习惯，满足感也是习惯，直到把这些习惯都加在一起，恍然发觉其实这就是爱情。傅志一直听得很沉默，他想在新建的这些话中找到一个切入点去作为反驳，却发觉无从下手。明明已经有了结果的话题被推翻得干脆利索，新建的态度太坦然，以至于他准备的所有心理建设全部在顷刻间化为虚无。他们两个人似乎每次到了一个以为接近结局的时候，都会诡异地转变为未完待续。觉得有点可笑，傅志叹了口气。 新建，这样有劲吗？ 他不得不说心里是有点愤怒的。事情如果被说得这么简单，那之前两个人吵了那么长的时间，互相折腾了那么久，又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毕竟不是一道数学题，不是你套个公式得出了一个结果就算完了。 你根本就没有被男人爱过，更不会去爱一个男人。咱俩这样只是让过去重来一次，都回原点，重蹈覆辙。 虽然他从来不逃避失败，但是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自己找不痛快，绝对不是他的生活哲学。复制的这个苦笑让新建的眼底沉了沉，他微微的拢起眉，看着对方的眼睛。 这次你说错了， 这里是单间的病房，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，门外楼道里偶尔走过几个人，有护士，有医生，也有病人。病房里几乎一眼扫过去全都是白色的，偶尔的几点色彩都来自于区别不同功能的按钮提示。李磊靠在医院的花园长椅里抽着烟，仰头看着不怎么蓝的天空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晃着腿。复制觉得周围的环境又复杂又单一，他不受控制地被外界的很多东西分散着注意力，却又忍不住最终把所有的关注都放回到眼前的新建身上。他听见对方开口，一字一顿地跟他说， 你早就爱上我了，而我也已经开始了，所以其实一切就是这么简单。 想再说点什么，最终被堵在了第二个吻里。新建慢慢地凑上前，手撑在复制的耳边。男人的爱情或许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也无非就是一句珍惜，一句认了。新建懂了珍惜，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复制去认了。唐大庆释放的那天，新建本来是想去的，但是因为复制有个检查，最后还是没赶上。他让其他人给新建带了一张卡片，说是卡片，其实就是一张有点发硬的牛皮纸，上面只有两个字，谢谢。字写得很用力，从笔画中能看出抖动的痕迹。新建拿过卡片的时候愣了一下，旁边复制探头扫了一眼，笑了。至于常威的案子已经转给分院了，正在调查。基本上新建还处在停职的阶段，虽然赵鹏志来看复制的时候婉转地跟他表示过他的事情不需要担心，马上就能清楚了，对于他本人来说倒是也不急。复制的身体恢复情况还算不错，只是新建很坚持让他躺在医院里，家里的资料和书差不多都被他搬来了，白天复制看书，他就在旁边玩电脑。单人病房的好处就是既不会打扰别人，也不会被人打扰，只是复制待得有点无趣。 唉，看得烦死了。 有点腻歪地叹了口气，放下了书，就连生病都难逃被监督看书，实在有点不人道。新建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就着他的抱怨空档偷亲了一下，然后得意洋洋地坐回去，不怎么在意地继续玩着弱智的游戏。 烦了就休息一会儿。 他所谓的一会儿不过也就是15分钟，已经彻底认识到他遏制的复制，要笑不笑地扬了下嘴角，避开伤口蹭进了被子里，彻底地进入了睡觉倒计时。倒是新建忍不住了，一把掀开了他的被子。 你又睡？ 自从复制的伤口好了一些，他差不多一天能照着20个小时睡，再这么下去，他怀疑这人要得嗜睡症了，被掀了被子的人很不满。 我现在能踏实睡一觉容易吗？啊！ 之前每天晚上都疼得直冒冷汗，不折腾到天亮几乎就闭不上眼睛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晚上会疼得比白天厉害那么多。这句话刚好戳在新建的软肋上，他顿了一下，无奈地看着复制白了他一眼，然后重新把被子掩上，头埋在被子里几乎看不见。医院的冷气开得挺大，不盖被子睡还有点冷。熬不过复制，新建只能帮他把被子整了整，然后把电脑的声音关掉。病房区的环境很安静，因为特别照顾，复制的病房本来也在比较僻静的地方，平时如果不是李磊他们过来，也几乎没什么人会绕过来，倒是符合复制一贯喜欢安静的脾气。